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啊。这一世阴影我不要，只求换来红颜一笑。这一句有过海的轮回，我愿意来生做牛马，谁懂得欣赏他？

春梦游，吹红了花蕊，你今夜添了心碎，你就要变心，像时光难倒回，我只有在梦里相依。

中的男儿也有武器，也愿伴你走天涯。只因为肩负重任，只好把爱先放下。白云飘飘，好带去我的爱，军中女花 眼看要荒芜，我们的

望着北疆，微风吹吹得绿叶沙沙响，老喂太阳照得绿叶闪银光，来小白杨小白杨啊，张罗也大同我一起守边防， 你

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涨工资， 换工作，靠钱交腰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相见，每一分钟换成一年，究竟能有多少缠绵？就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们忘了还有明天，忘了保留一点时间，好让结束感觉永远。迷迷糊糊睁开双眼，醒来你两无踪影，再回到梦里梦已相连。哦哦想问为

现这不叫做 Mr. Right， 想表白拿着麦克风声嘶力竭唱出来，我要的爱表白，你做什么还要猜，感觉对了时候到了好大胆精彩，我要的爱变坏大声说出来，既然苦尽甘来就应该击败， 叫我如何能够说得出口？过往的欢乐是否褪色？想问你怎么舍得？不要在耳边再说你会想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歌手刘君宇，祝大家新春快乐，鸡年好运连连，惊喜不断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，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，请选管家帮，月嫂、保姆、保洁、管家式服务，让您家庭后顾无忧。咨询电话95081。 雪铁龙全新 C4L 全T 登场，快到中林拿 4S 店参加万万没想到活动。

still love me tomorrow?

才能够体会，是不是春花秋月无情，春去秋来你的爱已无声。 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？只 调频北京 FM 969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郑旭兰，祝大家春节快乐，鸡年好运连连，惊喜